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周末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栏目。在今天以下的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科学领域的新闻。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 FM945AM828， 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以及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二位嘉宾，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小韩。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韩。 还有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李维扬。 今儿呢，我们继续和各位聊一聊这些有趣的事儿啊。首先说的这第一件事情啊，可不仅仅是有趣，而且非常的有用，甚至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想象力。这是什么呢？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正式启用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则新闻。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近日在北京怀柔科学城落成启用，将服务于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建设、防灾减灾等国家重大需求。地球系统数值模拟是一种用于精准、全面认识地球变化的先进研究方法，及建立数学模型，并利用电子计算机求解，再将数值和实际对比。若这个数学模型与实际相符，就可用来做模拟实验。科学家将这一方法比喻为把地球搬进实验室。据介绍，新启用的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以地球系统各圈层数值模拟软件为核心，软硬件协同设计，集成了大气、海洋、陆面、植被生态、大气化学、海洋生化、陆地生化器各分系统模式，能够模拟大气圈、水圈、冰冻圈、岩石圈、生物圈的演变规律，对地球的过去进行反演，对现在进行观察，对未来进行预测。未来，随着日地空间环境模式、大陆冰盖模式和固体地球模式建设，并逐步耦合到地球系统模式中，地球数值模拟装置将实现从地球系统到空间天气的全耦合数值模拟。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地球的大气物理的相关数据，然后装进了一台超级计算机，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计算机当中呢，设置各种各样的参数啊，模拟各种天气的变化，来看一看地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东西还真的是非常有用的。我也请教了相关的专家，他们告诉我说，这东西能做出来啊，也挺不容易。首先你要有非常精良的算法，就是你对于接下来这个气候的推演，你这套算法靠不靠谱？第二呢，是你的这个超级计算机的算力够不够？如果你只有算法靠谱，算力不够的话，你其实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用。然后未来呢，这套系统呢也会有各种各样在科研领域的一些应用的价值。你们两个人怎么看？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个地方我前两天刚去完。 哦， 哎呀， 就是、 这个凡尔赛大师 是不是也有朋友在那儿 啊？ 对对对，跟那儿又不光是老朋友带我去，还在那儿认识了好多新的朋友。哎，就是怀柔科学城这儿，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怎么说啊，人给我当时讲的时候讲的特别深入，特别的特别的具体，但是我只记住了，哇，这太好了，太先进了真的是这样。就是包括刚才你说的这个，不光是比如说它模拟一些地球的环境，那么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计算机去计算，我就想到了咱们中国在研制原子弹的时候，当时我们的计算是用特别粗糙的 计算器， 对，计算器， 而且是手动的。 然后我记得不光是计算器，有的人可能都用不上计算器，拿算盘去算，这是一个说法，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都是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我记得当时给我讲解的时候，就是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之一。有没有之一我给忘了，反正。为了研究、 哎、有现在超算最快的是日本人的超算， 为了研究，还日本人那个算的，咱就不说了，反正我们的这个是已经把这建出来，让日本人也建一个嘛。以前真的就是你说日本人怎么怎么着，我觉得日本是一个科技特别发达，因为我小时候买什么电器啊，都买日本什么、 对， 随身听，对不对？ 松下呀， 是 日立呀，我、现在。我电器我还买它的干嘛？我都买国产的，我买小米的，我买华为的。手机都没有日本手机的，手机都是中国手机嘛，对吧？日本人都用中国手机。然后这个跑题了啊，咱们还说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地球 系统数值模拟系统。那么就是包括天气这个东西，我有一个朋友应该你也认识，叫卡赞。 嗯， 哎，他是这个国家气象局的，然后我之前就跟他请教过，我说你们就为什么你们气象局这天气预报不准呢？然后他又特别无奈的跟我说，他说不是我们不准，是由于这个就是气候，就是天气的这个变化，它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有上万组的因素，你都要考虑，你都要把它算出来，然后你才能得出来一个相对靠谱，都不能说叫准确，都是相对靠谱的这么一个算是预报。 嗯， 但是呢，我也跟他就是讨论过这个事儿，有去的时候也有他嘛，然后我又说了这个东西是不是会对你们这个气象天气预报这个有一些帮助，他说这个帮助是很大的，因为他所模拟这个环境以及就是说他能模拟出来的数据， 嗯， 是已经比他们现在用的这些要先进好多好多了。 对。 所以我就说了，我说那太好了，以后你们天气预报要再不准，那就是你们人的问题了。然后他就不理我了。 哎，他是这样，就是现在之所以天气预报呢没有大家想象的准，很关键的原因呢，就是你刚才说的，首先天气变化很快，在快了以后呢，就会产生很多的数据。 对。 接下来呢，就是咱们的计算机的算力其实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消耗这么多的数据。比如说，我们要预告明天下午2点钟到底下不下雨，那你至少这个预告今天就得发出去吧？ 对。 对。 那你昨天就要开始算吧？但如果说天气呢在今天早上出现了变化，你重新再拿计算机去算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计算机的算力跟不上， 所 以 呢就会导致， 这个问题有一个好的解决方式，就是你比如要算明天下午2点下不下雨，你可以1点59分的时候你再发，肯定就转。 这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发今天下午2点钟下不下雨，你1点59的时候发，他肯定是准的。 那叫什么天气预报呢？ 是预报啊，反正一分钟。 咱们把那个 有意思吗？ 把那个预字去掉，就直接叫报天气就完了。是这样的，其实除了说全球性的这么一个数据之外，还有一个人文关怀的层面，是说其实人们也可以看到人类数值输入进去之后，我们人类的大型活动对地球的一个影响到底有多大，以及反过来再看地球给我们的反馈对我们人类生活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样子更直观的让我们知识找到说方法，我们到如何保护环境，甚至是我们每次兴起的大型保护环境都要需要多少年多长时间，甚至是我们需要从哪一刻开始做起。也许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我们会更加去监督自己，说为环保事业为保护地球事业贡献一份力。 对。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套大科学装置的启用啊，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正式的启用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放在美国，要和各位说的是美国政府啊最近发表的 UFO 报告。有 UFO 这个东西，我小的时候曾几何时成为了人们生活中谈论的热点。哎，但是现在呢，美国官方对于 UFO 的报告可能会改变大家的想法，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新闻。 美国政府已于近日发布报告，公开美国就不明飞行物 UFO 掌握的信息。这份报告主要依据美国军方飞行员观察到的不明航空现象撰写，但对于这些现象的起源没有结论。这次发布报告用不明航空现象 UAP 取代先前不明飞行物 UFO 的提法。美国国防部近年来曾发布一些涉及神秘飞行器的视频，或证实一些海军飞行员所拍摄到的这类视频的真实性。这些神秘飞行器似乎已超出现有航空技术的速度和操作性飞行。在准备发布这份报告之前，美国国防部官员明确表示，他们严肃对待这些不明航空现象，但避谈这些现象是否与外星人有关。公众对不明飞行物的关注最早始于1947年。当年，美国一架小型飞机飞行员报告看见华盛顿州雷米尔山上空有9个碟子样的物体以超音速飞行。因为他的描述，不明飞行物又得名飞碟。同一年，美国军方说在新墨西哥州发现的残骸为坠落的气象气球。美国空军1997年说，当年在事故现场发现的所谓遗体是跳伞实验使用的人体模型。 UFO 呢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幽浮啊，这个名字其实特别的传神，虽然是音译，但是感觉要比 UFO 呢更加的直抵人心。我小的时候，我们当地啊有2本杂志在全国特别出名，一本呢现在还有叫《读者》，你们都看过吧？ 看过， 看过，看过。 还有一本杂志呢叫《飞碟探索》。 哎，那个杂志以前我经常看 啊，后来呢，飞碟没了，然后那个杂志呢也没了。不是说飞碟没了，就是大家关注飞碟的这个热情没了。实际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 这个不同来源的信息也逐渐被大家解密了以后，其实那个杂志就办不下去了，也就没了。 我记得之前在80-90年代有一类这个地摊文学叫做什么什么大谜、某某大谜、什么49大谜啊、100大谜啊，这种特别特别的流行，都是一些关于怎么说呢，特别玄乎的事儿，就其中飞碟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反正。啊，说的绘声绘色啊，什么有一飞碟来这儿抓走一人啊，那个人是英国人啊，叫什么康斯坦丁啊，要不然叫乔治啊，要不然叫佩奇啊，然后长得跟吹风机似的呀，哎呀，反正就这种说的都跟真的似的，但是你也不能印证，你说这个英国叫乔治的也挺多的，什么 现在人家王室成员还有乔治呢，对不对？ 对啊，你说你要说飞碟抓走一段玉龙，我肯定不信，因为他叫段玉龙的就一个，对。 啊 就一个，你这一找就找了，你让飞碟抓走了没有？那天我跟家呢，我跟家吃饭呢，你说这个马上就被戳破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对这个飞碟感兴趣呢？因为它是一个未知的东西，那么我们人是有好奇心的。哎，你如果说都是这种你天天都知道的东西，那就没有兴趣了。但是如果出了一个，哎，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又隐隐约约的能够想象出来它是什么样，又能够让你有无限遐想的这一个东西，你就会为了它可以去付出好大的精力啊，好多时间啊，你去研究它。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什么现在没有飞碟了？啊，这个跟我们这个手机的普及有关。 是的， 智能手机能拍照啊，能摄像啊，你啪拍一张，哟，这一飞碟，一会儿那个谁就是啊，小亮就说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怎么回事？这不 是 飞碟， 你这水猴子。 哎，对，这是水猴子。哎， 可是某种云彩。 对，为什么现在没有水猴子了？因为这个，不过。不光是水猴子，像大脚怪、野人，这个我记得那个时候都是非常火的这个题材， 真是这样。 说是神农架那野人啊，怎么着，说的跟真的是什么？有一个人让野人抓走了，当了好几年的老公，你这这个传说特别特别的多。但是现在为什么都没有？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你想谁家有摄像机啊？ 对，而且那时候信息闭塞，你没有办法去多方印证。 你现在 都讲究有图有真相，没图你说个啥？ 你发个朋友圈，发个微博，马上就给传出来，然后就有人辟谣了。像我们这样科普博主，专门就是为了辟谣而存在的。 但是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杂志是逐渐被咱们的智能机给弄得就办不下去了。 你说那个飞碟探索吗？ 没错。但是你知道民间有一个飞碟爱好者的组织吗？他们这个组织非常的离奇。我有一个朋友，其实拍摄了一部就是自己的电影，就是讲的这个组织的故事。他之前就是深入这个组织在北京的活动，而且他不是全国性的哦，是全球性的，连老外都进来。然后你入会需要交会费的，非常的搞笑。然后先交了会费之后，他们有点像一个自助型会谈，搞了热餐会、冷餐会，搞了分享会，每个人必须拿出你对飞碟的热情，跟拿出资料上台去讲解，就是讲演，还有主持人搞流程。然后最后每个人要互相鼓励对方说，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不相信飞碟，但咱们一定要互相支持对方。那个组织非常的魔幻，我那个朋友就是深入这个组织之后待了一阵时间，甚至自己交纳了高昂的会费哦，然后出来之后写了这么一部电影，现在监制是徐峥，已经拍完了。导演叫孔大山，非常的有名，就是现在 就未来我们会看到这部电影， 未来一定会看到，而且他在青年电影导演里算是比较优秀的。然后这部电影我觉得非常的期待，就是讲了这么一个组织里，其中有一个在中国四川的老人，不能叫老人了，中年男子，他一直坚信自己是有飞碟梦的，然后跟很多别人接触之后一个很荒诞的故事。然后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对，其实不光你说的就是这个电影里边啊，你觉得听起来很荒唐，他真的觉得有这样，但是真的是有一批人他就相信这个地球是平的，地球是圆的，这个是一个骗局，怎么样。而且我其实是美国有一个组织就是这样，而且会员好像有好几万人呢， 好多人的， 而且他们坚信这个，首先地球是平的，另外所有的太阳啊、星辰啊都是围着地球去转的。 对 啊，我想的都到了21世纪了， 而且他们真的很好玩。为什么他会有兴趣去拍摄这个电影？就是因为很多东西，你想现在科技都已经，如果你说你看了直接拍视频，对吧？你拍都拍不下来，你手机就在兜里，你为什么不敢拍？但他们每个人热泪盈眶，互相拉着手说：“咱们一定要互相坚信啊！今天你只要说你信，我请你吃饭啊！”包括中国人跟美国人之间靠翻译机的对谈，真的就是又魔幻又觉得他们还是比较纯真的一帮人。 真是地球大了，什么人都有啊， 没错， 蚊子大了，什么鸟也有啊， 而且。 论是请我吃饭的话，我可以考虑信。 如果他但凡如果他但凡请咱们吃饭，咱们仨就当他们的后援团。 那不行，我们是要秉承科学精神的，说这事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当然 UFO 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办法证明说它真的没有，但至少从目前我们所收获的所有的证据来看，这些证据都不是 UFO。 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了一些有关 UFO 的相关话题。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关注动物领域。只不过呢，这件事儿发生的时间有点早啊，3000多年前有个人呢被鲨鱼咬了一口。哎，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哎，我们先来听一听。 日本濑户内海附近冈山县出土的一具成年男子遗骸显示，这名3000多年前的男性或许遭鲨鱼袭击身亡，全身有约790处伤痕。这或许是迄今所发现最古老的鲨鱼袭击遇难者遗骸。据报道，这具遗骸由日本京都大学收藏，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人员经放射性碳同位素测年法测定，这名男子在公元前1370年至公元前1010年期间去世，是距今3000多年前日本新石器时代的绳文人。研究人员在遗骸手臂、腿部、前胸和腹部发现约790处锯齿状伤痕，其中部分伤口很深，呈 V 字形。他们随后与美国佛罗里达鲨鱼研究专家合作，借鉴以往鲨鱼寻人的法医鉴定案例，在人体骨骼三维模型上复制这些伤口。结果显示，这具遗骸上的伤口可能由鲨鱼啃咬所致，肇事鲨鱼可能是虎鲨或者大白鲨。研究人员表示，考古发现鲨鱼袭人的案例并不多，因为这种袭击较罕见。其研究团队发现的另一起类似案例为波多黎各一处遗址发现的一具遗骸，历史可追溯至公元1000年前左右。 3000多年前被鲨鱼咬了一口啊！我们后来通过出土的遗骸呢发现了，这事儿就比较有意思了。我们知道世界上其实咬人的鲨鱼呢不多，这个人呢但凡能够被鲨鱼咬了，这当时发生了什么故事，我就很好奇。第二呢，这个被鲨鱼咬了之后，这遗骸又是怎么留下来的？这个我也很好奇。哎，你们两个人比较懂动物，林文阳给解读一下。 这个首先你说这个咬人的鲨鱼啊，就是能咬人的鲨鱼可能也就十几种。但是如果能吃人的鲨鱼啊，就是可能也就几种了。 你说吃人是吃大活人的鲨鱼是吗？ 对对对 对。 但是啊，就是鲨鱼它怎么说呢，目前的研究看鲨鱼不爱吃人，因为对于它来讲啊， 人不好吃。 对，人不好吃，它喜欢吃的是这种比如像大型的这种海洋鱼类，像 胖胖的鱼、 剑鱼啊，这个枪鱼啊，还或者是金枪鱼，或者呢是这个海洋哺乳动物，比如说海豚，比如说这个海豹、海狮。 要吃那种肥瘦相间的没有刺儿的。 不不不不， 要吃 肥的，要吃特别肥的。 没错， 就是比如说大白鲨特别喜欢吃那种 大海豹、 大海狮，然后哎呦，海狮那个皮下脂肪可厚了，大概差不多有好几厘米那么厚。 那对于它来说，人就是 太 瘦 太柴了， 而且人还有骨头，对不 对？ 我们对它而言就跟啃凤爪一样， 没错， 没什么好吃的。 所以呢，它比如说大多数鲨鱼啊，咬人，咱们都不能说吃人，它会就是那种玩那个怎么说玩冲浪的，还有玩那个翻板的那些人，他们是最容易挨咬的。为什么？因为有人做过实验，就是如果你是在水下往上看，那个翻板或者冲浪板，你趴在上面拿俩手划水的那个倒影，就是那个影子，特别像一只 胖海 豹。海 豹， 哎，这鲨鱼一看，哟，这有一海豹过去了，怎么游的这么怪呀？是不是有病啊？哎，甭管这么多，先吃了吧。他就从下边冲上来，咔咬一口，哎，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好多就是那个，冲浪板被咬了一口，然后也就咬到咱们了。咬到咱们以后呢，大多数鲨鱼的反应是，这玩意儿不对呀，怎么味儿不对呀，不好啊，然后啪就给吐了。所以这，但是他这一口对于咱们来讲可是就挺厉害， 那搞不好半条胳膊就没了呢。 半条胳膊或者半个身子就没了。但是呢，也就是也不排除有一些鲨鱼，比如说饿极了，他就不管不顾的，就是反正是一个是个东西，我先吃了再说吧。那不好吃怎么办？总比饿死强，对不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在新闻当中，3000年前的这位日本人当时是在冲浪吗？ 不 一 定， 他可能是在海里边，比如说他打鱼的 啊， 打鱼的，然后这个掉海里了，掉海里正好鱼没打着，让鱼给吃了，也不能说吃吧，就是鱼过这个鲨鱼过来咬了他一口，咬完了以后他可能挣扎或者怎么样，然后从这个鲨鱼嘴里逃脱了，逃脱了以后可能也没找到自己船，就是被海，可能他是死在海上了，或者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游回到岸上，但是由于伤势过重啊，最后就死在这儿了。死在这儿以后呢，可能很快的被掩埋了， 它没有被其他的这个食腐动物给吃掉，也这个尸骨呢也没有被这个就是没有变得很散落啊，它就是比较集中。这个时候过了3000年以后，又被我们发现了。 嗯， 那么我们就知道当时有这么个事儿，因为日本是一个就是岛国嘛，尤其是他住在这个海边的一些人，很早很早就开始进行了就是怎么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他就是。打鱼啊，或者是采集一些海生动物啊， 嗯， 来这个补充蛋白质。那么很早很早，包括我们中国也是，比如说那个良渚文化有好多的都是比如说采集贝类啊，或者打鱼的，我们从这个它的这个遗址的废弃物里边，我们能够看到它有这些行为。所以这个在我看来也不太奇怪吧。再说就是鲨鱼咬人的这个数量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曾经我看美国给出的一个数据啊，他说这每年就是全美，他不过世界啊，因为美国人是特别喜欢这个上海边去冲浪，比如说那个 迈阿密是吧？ 迈阿密那海滩，大家都跟那玩。他们因为他们西方人特别喜欢这样，在那晒太阳，然后上海边。全美被鲨鱼咬伤的人都不算咬死的人啊，比那个就是。比每年在澡盆里淹死的人还少。你想在澡盆里淹死这件事儿，咱们听说过吗？没有。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儿它的冲击力度很大，就是说谁谁谁被鲨鱼咬，而且一般如果是在一个人特别多的海滩，那可能它就会造成这个惊恐。 这不就是那个电影《大白鲨》吗？还有之前小韩提过的双头鲨、 六头鲨、 九头鲨。 哎哎哎， 现在还有飞天鲨呢，鲨鱼都直接被龙卷飞冲到了天上，然后落到了地上之后又可以再乘风而起，在空中跟地面都可以吃人。美国人对鲨鱼的执迷，我真的是服了。 哎呀，我的天哪。 然后其实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你想3000多年前、那都基本上是新石器时代了吧。然后这个人在我心目中，他应该也当时还没有那样的浮游板啊，或者是一个就是说我有个小船去坐船进去捕鱼，他应该是在很浅的海水里，对吧？可是鲨鱼如果能够体量大到能够把人攻击到这么程度的深的话，那这个鲨鱼也有可能是相对搁浅的一个状态，然后比较无助，比较饥饿，而且他身上高达790多处重要的伤痕，而且是3000年过去了我们还能鉴定出来的伤痕，那也许比这个数量还要大。如果当时的表皮伤，估计这个人埋了3000多年也不会再测到啥了。然后我当时最大的想法是，他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才能尸体被保存的比较完整。刚才我困惑之中李渊老师说他有可能是被就比如说海滩上掩埋了，所以没有被人发现，或者是没有被其他食腐动物给发现，给破坏掉这个遗体，所以将来才会有科研价值。我觉得这个推论还是比较靠谱的，比我当时开的脑洞可好多了。我当时开的脑洞是，大家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鱼，而且石器时代的人当时也交流不明白，他们也不像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可以互相拍个照发一发， 先发个朋友圈。哎呀，我看这么大条鱼，哎呀，我被这鱼咬了。 对， 哎呀， 我 跑了。 我在想，大家那个时候，如果但凡有个围观群众说：“我的天哪，我们的同伴被一个巨大的鱼给咬死了。”然后大家再来数一数伤痕，用他们的就是当时的象形文字也好，或者什么也好，简单的记录了这件事。我脑海中的脑洞有点大，但是我觉得 你又有了剧本创作素材了。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厉害的。而且当时你想，3000年前的鲨鱼啊，在我心目中 和现在的也没啥区别啊。 是这样的，3000年前的鲨鱼兴许跟现在的没区别，但3000年前的人呢？他掌握的工具，他对海洋的探索其实是没有那么深的。他也许进不了深海，但鲨鱼是如何来到浅表，把它攻击成这样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对，来继续创作吧。 没错。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和鹦鹉有关系啊。我们的节目中呢说过很多次鹦鹉，鹦鹉是一种智商非常高的鸟。那么接下来呢，这只鹦鹉呢又犯事儿了。哎，犯的这个事儿呢，让它的主人呢也很无奈，但同时呢也说明主人的家底儿也很厚啊。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新闻。 宠物鹦鹉偷吃家中零食不罕见，但泰国一只宠物鹦鹉竟偷吃了主人21颗钻石，经过手术，胃里的钻石被如数取出。这只鹦鹉正在医院康复。这只8个月大的太阳追尾鹦鹉名为霜冻，与主人住在泰国首都曼谷。本周早些时候，它被主人首饰盒里一条镶钻项链吸引，趁主人不注意，啄下项链上的钻石，共吞下21颗。到了下午，主人发现霜冻吃不下饭，无精打采，看起来身体不舒服，于是送它到家附近的一家宠物医院。医生为霜冻做 X 光扫描检查后发现，它胃部有许多类似小珠子的东西。医生随后为它注射镇静剂，做紧急开胃手术。 手术持续2个多小时，医生从霜冻胃里取出所有钻石，取出的每颗钻石大约0.2克拉。医生表示，太阳锥尾鹦鹉常被闪闪发光的东西吸引。医院以前处理过类似病例，但鹦鹉吞下钻石的情况相当奇特，锋利的钻石会刺疼鹦鹉，如果送治不及时，会损害鹦鹉器官。霜冻眼下在医院养伤，估计本月底能出院。 这只鹦鹉啊，吃了主人的钻石项链，而且呢吃了21颗。我看完这个新闻，当时我就在想，妈呀，这得是多大的一条项链呢？这只鹦鹉得是多无聊啊，每天吃一颗，每天吃一颗啊，一共吃下去21颗。然后主人又是怎么发现说项链没了，然后怎么又发现说，哎，这个是不是都到鹦鹉的肚子里去了？这个很有趣。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啊，鹦鹉这个小东西真的是特别的聪明，而且如果作为宠物养在家里的话呢，一只鹦鹉呢也是很无聊的。那么在无聊的状况之下，它就会做出很多非理性的行为。曾经呢，有鸟类的救助专家就跟我说过，他们曾经救助的鹦鹉呢，因为一个人在家里待的时间长，都出现了抑郁，出现了自残的情况，把自己的爪子啄破，把自己的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的拔下来。哟，听得我那个心里就揪的呀，这个好难受啊。哎，你们怎么分析这个鹦鹉吃钻石的事儿啊？ 嗯，这个它可能就是单纯的觉得好玩，因为、像智商比较高的鸟，比如像鹦鹉啊、乌鸦啊、喜鹊，它们就会被这种闪闪发光的东西所吸引。比如说是乌鸦还是喜鹊，我忘了，好像是乌鸦吧，它就会专门去找这些，比如说像易拉罐瓶子呀，珠宝都少。你想谁家珠宝没事搁外边？ 还真有一个新闻 是 这样的， 有，但是它一般只能找到什么像玻璃片啊、易拉罐瓶子呀、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它放到自己的这个巢里边。但是我就想，你把这都搁里边，你往里一趴，多硌得慌啊！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没见过嘛，觉得就大家可能都喜欢这种闪闪发光的东西，比如像小孩他也是喜欢这个，如果是闪闪发光的一个东西，小孩就会去收集这种，比如小孩上这个沙滩以后，他最喜欢的是那种海玻璃，哎，被打磨的那个很平滑，然后看着挺好玩的那个东西。这个鹦鹉呢，其实它也是，它可能就是偶尔发现了这条项链，然后它发现这个东西还挺好玩，它就想给弄下来。弄下来就能，但是它觉得这个，哎，这东西被镶上了，我就想折给，哎，一点抠着，反正就是它在这抠着过程当中，它也怎么说呢，散发了精力了，打发了时间了，然后也找到了乐趣了。 那它为什么要吃下去呢？ 他那个手也不允许他打弹珠了， 他没有手，他只有嘴啊，然后咬咬咬，这觉得挺好，哎，吃了呗。 小动物探索大自然的方式基本上就是用嘴，因为养过狗的我真的对这个事情深有体会。当他精力来不了发泄，比如说我回家太晚，或者他年龄太幼小的时候，他就会拿嘴不停地探索家里的任何东西，能吃的啃两口，不能吃的墙皮也给你啃两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了。而且还有一条新闻是什么呢？好多鸟类确实是智商高的，都会喜欢这种闪闪发光的东西，他们觉得有一定的珍稀性，或者说有一定的装饰性。有一个新闻是这样的，有人去海边玩，你想我们女孩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现在出来晒日光浴了，我要把身上的首饰呀、戒指呀、就是项链啊、手镯啊拿下来放边上，然后一觉醒来之后就蒙着脸在那晒了一会儿太阳之后，发现哎呦，我也全丢了，原来是要查监控，查周围的东西，发现被鸟叼走了。你说冤不冤呢？然后到处找也找不到。其实他说别的东西都是一些他不是很珍贵的，就是那种几百块钱买的那种项链，就里面可能是一些仿造的钻石。他说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那个钻戒是真的，说真的找不到了，然后发动大家去看看附近的鸟巢啊，或者附近那鸟有没有掉落在灌木丛啊，没有， 这到哪儿找去啊？ 对呀、你想鸟肯定都飞到各种地方去了，没有收获。然后他从那天才知道说，哦，原来鸟类也会变成一个偷珠宝贼啊。然后这个新闻对我触动还是挺大的。然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李维扬老师是一个非常的动物保护者。以前只要是出现鹦鹉的时候，我们都有形的邀请他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哪些鹦鹉在咱们中国可以做宠物，哪些是绝对不能的。再来一遍吧。 就是玄凤鹦鹉、桃脸牡丹鹦鹉和虎皮鹦鹉这三种是可以养，其他的都不能养。 对，像新闻里说的这个太阳锥尾鹦鹉听着应该挺不错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尝试。 对，但是国外法律跟咱们国家不一样， 没错， 所以不要尝试。还有一个就是给这个鸟类做手术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给鸟类做手术为什么呀？ 因为它不是把那个给吃下去了吗？然后呢，它在就是首先啊， 因为你想这鸟才多大呀，这只鹦鹉应该是比我的拳头稍微大一点吧。然后你要给它开刀，你要给它的胃打开，然后你再把这东西取出来。 还得再缝上。 首先就是动物它的身体结构跟我们人是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那么我们怎么说对它的研究也是更少的。那不会像我们就是医院里给人做手术那些医生，他有大量的这个比如说可以对临床经验啊学习啊，他这个是很少。另外一个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朋友，他就给我讲说这个给鸟类最麻烦的就是麻醉。麻醉它不能用这个注射麻醉， 为什么呀？ 因为注射麻醉它死亡率会非常非常高， 哦， 所以他们会用那种雾化的然后呼吸的那种方式去麻醉的。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好多鸟也是就是被麻醉以后就醒不过来了，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就是麻醉的这些东西特别的敏感。 嗯， 那么就是你的量一旦稍微大一点或者怎么样，因为麻醉这东西是和体重是成正比的嘛。 嗯， 那么比如说一个人他100多斤，那个麻醉量可能多个1毫升2毫升，它不会有明显影响。但是对于一个几十克100克的鸟，那它要多个0.1毫升或者0.01毫升的话，可能就是致命的。 嗯， 所以，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家庭鸟不要喂它吃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鸟最好给它还是关在鸟笼子里面去啊，经常带它出去遛一遛。好，说完了鸟，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人吃的东西。这是西瓜，咱为什么要说西瓜呢？是因为现在咱们一提西瓜，想的都是又大又圆。但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西瓜呢是又大又方，什么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 日本今年夏季的立方体观赏型西瓜近日起从西部四国岛地区出货，这种方西瓜产自香川县善通寺市，出货时间有望持续至7月下旬。每个西瓜重约6公斤，定价约10000日元，约合585元人民币。日本今年4月以来气温偏低，所以立方体西瓜的采收时间比往年晚一周。立方体西瓜未成熟时便被采收，不可食用，主要作为装饰品摆在百货商店、水果店等地点。这种西瓜生长在有铁质框架的透明塑料容器中，以接受充足的光照，最终被塑形成边长18厘米的立方体。方西瓜大约在半个世纪前出现，种植目的是创造一种便于储存在冰箱里的水果。由于缺乏传承人，日本方西瓜种植者不断减少，如今只剩7人。一位种植者表示，希望夏日里观赏这种西瓜能给人们带来凉意。 关于这个新闻啊，我第一时间问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啊，我也有好朋友的。 你也有好朋友啊，竟然 真稀罕呀。 啊， 植物学博士史军，然后他说，嘿，这有什么呀，然后顺手滋滋滋滋滋给我发过来好几张照片。前两天我去了大兴西瓜节啊，你看那个当地的瓜农他们做的这种方西瓜，他们不但能做方西瓜，还能做菱形的西瓜， 还能做爱心的西瓜， 而且那个西瓜上面还有小人儿，就是那个人就像浮雕一样的那个感觉。除了西瓜之外，还能做那个就像西游记当中的那个人参果， 对， 直接出来就是一个娃娃。我说哎呦真厉害了啊。这个日本人说他们能种方西瓜的人呢全国不足7个，你这去一趟大兴西瓜节就看到的这种奇形怪状的西瓜就不止7个。哎，我还跟他进行了相关的探讨，他说主要是现在模具的技术进步了，就是可以通过各种模具，我们对于这个西瓜呢在种植的时候给它套上，就能长出呢像是它长的这个形状。哎，你们俩怎么看这个方西瓜？ 就这个事儿啊，其实这个技术含量并不高。 是 做这个事儿的，就是做这个事儿啊，开始并不是用在西瓜， 嗯， 是种葫芦，做蝈蝈葫芦。 什么叫蝈蝈葫芦？ 就是你知道北京养，以前冬天有人养蝈蝈，然后呢种的那个葫芦，然后把那葫芦加工一下，上面加个口啊，把那蝈蝈养在里边。哎，这是一个北京也不能说北京吧，北方特有的一个手艺。比如你要去十里河或者潘家园，你绝对能看到这些东西。 嗯， 就是这个葫芦呢，它给比如说上面画上画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要一个好的葫芦啊，它的形状必须特别的周正，必须特别的完美。哎，你比如放在桌子上，它能不倒，要不然那葫芦它长得七扭八歪的，那个肯定就是不好。所以呢，之前种葫芦的人，他就在外边套一个膜，然后让那葫芦里边再长成各种各样形状。后来呢，也有你说那种，比如说上面有什么花纹啊，就是在膜上加工的。这个膜啊，有纸膜，有瓦膜，哎，做最后种出来这个葫芦，就是它长成了以后，把这膜一打开或者打碎，然后就能得到里边这葫芦。所以这个一点都不稀奇。 而这个日本它这个方西瓜就卖的明显要比这个圆的西瓜贵，在日本本身这个西瓜就是一个特别贵的东西， 嗯，圆的也很贵， 对， 方的更贵。 就是我学日语， 你的朋友是吧？ 不是不是，我 他本人啊， 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日语老师就是一个日本的女的，她呢是在中国就是教我的时候已经在中国生活十一年了， 嗯， 然后她跟我们俩就聊天的时候，因为为了练口语嘛，我跟她聊天，她跟我说我来中国最幸福的事就是看你们吃西瓜都拿那个拉一半然后拿那勺崴着吃，哎。然后我说那您那儿怎么吃？他说我们家那边买西瓜都买1/8个西瓜， 然后用那个掏耳朵勺吃， 不，然后切成特别特别薄的那片儿给我吃。嗯，所以他说我就终于有一次发了工资，我下了狠心，我买了我去买西瓜，发现那西瓜怎么这么便宜啊？但是在日本的西瓜就是特别特别贵，嗯，而且这种方形的西瓜它是更贵的，因为而且这种方形西瓜就几乎没有人说是买来我自己吃， 嗯， 就是我这个是我一朋友的真事儿，他也是就是我们也是我大学的一个同学，我们都知道这方形西瓜， 嗯， 然后呢他就去买那个去的日本时候，他就跟人说我买一西瓜，人说要多少钱呀，啊？要45,000日元， 哎， 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45,000日元， 对，然后 1:6，嗯，2000块钱人民币的。 然后呢，他就是卖西瓜那老头就要给他们给就要给这个包上，包成礼品的样子。然后他说别包了，别包了。然后人说你这买这个干嘛不包？他说我自己吃。老头就特别知心看着，啊，你竟然自己吃？中国人都这么有钱吗？真的是这样，就是说这种东西就好像咱们这边的一些高档礼品，他没有人是买来自己吃，都是去送人的。甚至说啊，有的人收到这个，他就摆在家里，然后他也不吃，就摆在那儿， 那不浪费了吗？ 哎，对啊，最后就烂了， 就跟别人来炫耀一下， 对， 我们家是有西瓜的， 你看我们家有这方西瓜。你要真是去切的那个，反正我听他们说都是特别特别少，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东西吧，除了看着。嗯，或者说它搁在桌子上不会滚到地上去，它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好处。比如说，你要说这西瓜，你比别的西瓜甜，你比别的西瓜水多，你比别的西瓜好吃，我觉得这是可以认可的。 嗯， 但是你仅仅是它是一方形的， 他刚说了嘛，说最开始开发这个西瓜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在冰箱里存储，对吧？方西瓜你就像那个小方盒，嗯，小饮料一样，给它咔咔咔咔咔排一排，这多方便呀。圆形西瓜你能放几个呀？ 是这样的哈，你说他们得多可怜，他们还要把西瓜放到冰箱里存储， 你放冰柜里不就行了吗？ 像我们拿回家不就直接吃了吗？所以我当时看这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太可怜了，西瓜还要像蔬菜那样放家里，就小心翼翼的供着呀，防止坏了方便贮存，怎么听怎么心酸。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他是一个日本的交换生， 嗯， 他来我们国家就是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带他去吃了一顿海底捞，他吃着吃着突然就哭了起来，然后我们问他为什么，因为那顿饭是 AA， 他说我觉得我可能付不起这个钱，因为有这么多的牛肉，还有这么多的西瓜，因为那个西瓜不是自助的嘛，大家就一盘一盘的，因为吃火锅热嘛，吃一会儿我们就拿点西瓜，吃一会儿拿点西瓜，他真的就是眼泪就是那种下来了，一个女孩心思又特别重，我们说怎么了，他说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家庭怎么怎么样，最后我们跟他说我们是东道主，我们请你吃，并且最后结了账跟他说了价格之后，他难以置信，他说这个西瓜不收费吗？我们说这是自助的，他当时眼泪掉的更多了，他说， 哎，今天没有多吃点， 没错，他当时就是这样，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早说。我对这个印象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刻。 哦，这看来西瓜真的是给你们两个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 是的， 现在夏天大家吃西瓜呢又到了一个很适合的季节了，但是我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西瓜虽然好吃，但是也不能多吃，因为西瓜里面呢，除了水和糖以外，也没有什么更多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东西了。夏天呢，图个爽口，我们吃西瓜呢是没问题，但是吃多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同样也会有很多糖摄入过量的负担的。所以在这儿也给大家分享一点有关西瓜的小知识。我这抬头一看时间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又差不多了。哎呀，只能跟各位聊在这里了。每次呢，我们分享这些有趣的科学新闻的时候啊，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再次感谢科普作家李维扬以及新闻观察员韩新卫做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谢谢你们。 好，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